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首先多謝我們位聽眾 Gary Wong 在加拿大那裡看我們節目，捐了錢給我們，請各位就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所謂錢就是轉數快，或者是現在叮一叮的捐，或者是寄支票來。還有 Patreon 建收個 Patreon 出來， Patreon 是我們的生命線，是我們網媒的生命線，請各位踴躍支持。有力出力就記得將我們的節目CLS comment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或者 share， OK 喺 YouTube 攞條 link 出嚟掟喺 WhatsApp 或者 Twitter 之類嘅係可以傳開去噶啦，或者 Facebook 咧你 share 出去，唔 share 係幫唔到我哋嘅。我話聲俾你聽，請你哋馬上 share 我哋嘅節目或者承載其他節目，感謝支持。好啦，今日老師阿夫子上嚟咧，就係想佢咧。叫做咩？正本清源，林鄭講撥亂反正。夫子頭先分析到以前林鄭唔會講啲咁嘅呢啲四字詞嘅。咁啊，而家用就因為大陸嗰度學 copy 大陸啲嘢。咁啊，你喺上一節咧就分析到咧林鄭等官員嗰啲性格啊，啲悲劇嘅性格。咁仲有咧，而家啲擦鞋仔就越嚟越多嘅。咁啊，你唔講我講啦，楊潤雄啊，絕對係擦鞋仔教育局局長。OK。咁啊，仲有咧，就一個叫曾慧國噶啦。咁啊，竟然訪問佢嘅時候咧，後邊擺張習近平嘅相，我係第一個政府官員做到咁露骨嘅。OK， 擦鞋都有啲。 我就睇到好簡單啫，就各自有自己嘅選擇。問題咧就係話，即係佢作為政府官員， 咁佢自己本身當然你話坐到呢個位咧，按而家回歸咗之後啦，亦都係以即係嗰個權力承襲啊。 嗯。 咁佢坐嗰個位度，我真係對佢冇乜要求嘅喎。但係問題成日講， 你唔使做到咁露骨係嘛？ 你唔好咁樣去幫手打爛一啲大家共享緊，而普通老百姓都覺得係行之有效嘅嘢。你官員你唔好咁樣嘅打爛呢啲係嘛？我成日講，我同好多建制派朋友都可以傾到偈嘅。我話你唔好做兩樣嘢，我已經將你睇成係好人，或者最少睇成正常人，係啊，唔做兩樣嘢咩？ 邊兩樣嘢先？ 第一，你唔好做加碼派。 係 加碼派意思就係上有精神，你唔好患精神病。 係 即係話上邊可能誒佢、哎、有一個目標，八十分落咗個。order， 你不要用100分、200分的力度去執行上面的一些胡作，即是亂咁做的政策。第一，不要做加碼派。第二，你不要幫上面想一些市橋，因為上面有很多時候他想做的事，但是呢在現實上面他未必做到的。尤其是、哦、他又要一方面披著外衣，就說我還有兩制的，一方面又要看著、哎、外國會不會制裁得太過犀利，到了最後咧，係上邊自己本身的受害。咁佢自己本身有一個目標，但係佢諗唔到點做嘅喎。好，你香港的官員千祈唔好幫佢諗埋，啊，我可以咁做咁做，到了最後達成佢個目標。如果你唔敢做，你唔做嗰兩樣嘢，唔做加碼派，唔出市橋咧，啊，你可以扮懵啊嘛。而家國內幾多官員識擦邊球啊？啊，佢哋叫做擦邊球，有啲叫做攝凳仔功夫， 嗯， 啊有些叫做紅綠燈政策，香港官員必須懂啊！而家只不過是話哇，保住自己嗰個位嚇、啊，或者就係你話哦，認格西金唔做咁唔得啊！但係你都唔好做加碼派，同埋亂咁出蠶蟲計啊嘛！我話你唔做呢樣嘢，我都睇成你一個正常人噶啦。但係而家有啲官員唔係咁啊嘛，佢係幫手打爛啊嘛，所以。好多時候我都話葉振棠嗰陣時誒，同埋另外一個朋友，我唔記得叫乜名啊。咁佢都有首歌嘅，就話乜努力興建，盡情破壞，彼此也在捱， 嗯， 係嘛？嗱，咁而家咧就係正話阿湛講到話，喂，而家咧你直情咧係將香港無端端推咗去一個國際鬥爭嘅平台。 係啊， 本來香港係當年毛澤東、周恩來都設計嗱。嗯香港是一個長期利用、啊、充分打算即是充分打算長期利用這樣的一個地方來的嘛要將香港成為中國體制內但是是形態外的一個這樣的 物體來的嘛那你才對中國有利嘛但現在不是、啊、將中、啊、香港推了一個中美的鬥爭平台然後中美的打仗戰場竟然香港喎、啊！你話咪即等於以前清朝嘅時候日俄打仗，到到最後戰場在中國土地上喎、啊。而家你無論點都香港回歸咗之後，你冇道理同人打仗，揾自己嘅陣地打到爛曬。你呢個從策略上你都蠢啦、啊，係咪啊？好啦，跟住仲有話、啊，唔單止係咁，咁、我成日講，即中國好多嘢咧係奴化嘅。咩奴化咧？就係話佢成日以為嗱，我咁同美國咧抗衡，我而家就喺香港啊，斬斷你外國啲手。但係實際上其實係包裝緊另外一樣嘢噶，包裝緊咩咧？而家現政權或者個核心裏邊嗰個嘅執政階層，佢最防最驚嘅唔係外國勢力，唔係外部勢力，係內部嘅分裂力量。你睇下國安法，我成日講大家好冷靜去睇呢啲國安法，官方都開宗明義係反對四樣嘢嘅。 嗯、 啊、大家我唔係作家，你睇翻佢第一樣係反分裂，第二個係反顛覆，第三個係反暴力或者恐怖主義，第四個先至反勾結外國或外部勢力啊嘛。 嗯、 啊，按中國嘅政治文化咧，一定係重要嗰啲係放先嘅，咁跟住咧一個一個排啦咁樣嚇，咁、啊。放分裂反對分裂勢力排第一，大家必須要首先睇咩叫做反咩叫做分裂勢力先。分裂勢力係喺你呢個政體嘅內部，內部啊，記住啊，或者境內，或者係黨內， 一定在裏面叭叭叭叭叭才分裂你的嘛。好了，什麼叫反顛覆呢？顛覆就是一些外圍的力量，或者外部的力量，或者境外的力量，或者黨外的力量，這樣他們慢慢凝聚和內部的分裂勢力一結合起來，這樣才是顛覆你嘛。大家要注意著中共或者中國政治文化的語境，所謂 語言的語境，它究竟在說什麼呢？它的背景是怎樣？這個是景，環境的景，不是風景的景，記住。這樣大家就開始想，喂，原來它反恐其實排第三的，反外國勢力最初是講到明反外國勢力，到後來行文的時候呢是反勾結外國勢力，都不是直接反外國勢力，因為它反不到的嘛，人家在外面。雖然你說國安法粒下來就是你在境外犯了這些事，你第一經香港我可以捉你，它雖然這樣講，但是你見它後來具體講到明是反勾結這些外部外國勢力那些人才罰的，你看看擺到明他就擔心內部的分裂力量，講得明白一些，就是內部鬥爭、個權力鬥爭的力量，就利用香港或者啊作為一個平台也好，咁於是就嚟一個國安法笠落嚟嚇。咁、如果係咁，我正話首先講咗，佢哋係將香港無端端推咗一個國際鬥爭嘅平台，而第二步咧係無端端將香港成為咗內部權力鬥爭嘅一個延伸部分。咁係咪無端端係整死香港啊？係嘛？嗱，所以從呢個角度嚟講咧，就好好慘噶啦。咁大家都話唔係你啊，佢講到咪針對一小撮嘅啫嘛。 係啊， 幾時會有咁多人啊？好啦，呢、這個一定要從少少嘅歷史。 佢派啲人落嚟講話，唔使驚噶嘛。 咁大家信唔信另外一回事啦。我就將嗰、那個佢點解個心魔啊係無限擴大到以為針對一小撮，但係實際上係打擊一大片咧。呢、這個係佢個森林法則。森林法則就係話我要做大王，你任何一隻蟻啊都有可能影響我，一隻蝴蝶啊拍下拍下都可能引到成個跨太平洋嘅嗰、那個風暴。佢嘅擔心係咁噶嘛，因為個封建王朝嘅特質係咁噶嘛。咁所以本來無一事。冇嘢嘅喎，但係無端端就變咗大件事，因為佢嘅心魔成日覺得有人會搶佢啲位啊嘛，係嘛？好啦，咁所以於是出現咗一個情況，就係話佢係咪一定要盜佔防微？本來冇嘢嘅，佢都覺得有嘢，咪斬你啲嘢咯。咁跟住咧，再睇翻成個即係近代史啊。咁原來香港喺港英政府啊，即係1842年啊。開始即係佔領香港啦，咁樣為歷來咧，香港都係一個大陸嘅政治鬥爭，鬥敗嘅一方或者受壓嘅一方，會嚟香港揾香港做水泡嘅喎，或者係將香港作為一個避風港嘅喎。嗱，好簡單啦，唔講太長啦。太平天国嘅時候嘅洪仁干，即係洪秀全個族弟。咁佢喺國內喎，太平天国都同清朝咁啊打到咩咁啊，走咗落香港啊！當時你話係著草也好，落嚟香港又點都好啦。咦，佢落到嚟香港，發覺香港嗰陣時嘅制度因為英治噶嘛，咁佢覺得有啲嘢係好喎。嗱，當然佢又有宗教啦，學耶穌啦咁樣嚇。咁結果洪仁軒後來發覺咧，就香港有啲嘢咧係可以攞翻去太平天国做改革嘅。佢寫咗有一本書叫《資政新論》啊。咁結果清朝咪覺得話你香港，哇俾你英國割咗去啦！你原來仲喺度發酵緊，影響緊我嘅子民喎，嚇，而且係敵人嚟添咁樣。嗱，呢個第一。好啦，再近啲嘅孫中山，孫中山話佢嘅革命思想就是香港孕育起嚟噶嘛，係嘛？咁清朝後來咪要捉佢啊，喺英國啊都要捉咗佢入當時嘅。 中山先生倫敦蒙難啊！大家都去睇下。 嗱，咁變咗咧，佢成日覺得就香港，你呢啲真係搞搞震嘅。好啦，到國民黨內鬥啦，咁鬥輸咗嗰、那個嗱，好典型啊，李宗仁啦，副總統啦，咪走落香港做寓公啦，啊喺嗰度啊自機移動，睇下有冇辦法咧，就係、是、啊可以即係嚇重張旗鼓咁樣。咁香港歷來都係成為咗一個咁嘅基地。好啦，再睇下共產黨。被國民黨打的時候， 共產黨嘅弱勢喎、啊、嚇、啊。 嗯。 結果你睇翻啲歷史啊，公開㗎嚇、啊。李鵬個爸爸李石芬，喂，當時係屬於中共廣東軍委嘅官員，嘿，嗯、但係個辦公地點喺香港㗎喎、啊。 哦，廣東軍委就喺香港。 係啊，嗱、啊，好啦，仲有廖承志，嗯、即係廖仲海個仔，後來港澳辦主任係嘛？喂，佢喺香港當時八路軍辦事處係公開 嘅 喎、 啊。公開嘅。 公開㗎。 港英唔去，唔、啊、去封頂。 哇，港英政府都話咯，即係你最緊要唔好搞我檔攤。 係。 係嘛？咁如果唔係廖承志當時點會同其他治事人員搞咗個秘密大營救啊？個秘密大營救就將滯留喺香港嘅知識分子，譬如好似話周滔粉啊、矛盾啊，嚇、啊，即係呢批啊，逐一大批嘅秘密，將佢哋運翻送翻大陸啊嘛，唔好俾日軍喺當時嗰個嘅壓力之下，係嘛？咁嗰個 moment 嗰剎那咧，共產黨係做咗好事啊嘛，因為佢未執政啊嘛，嚇、嗱、啊，咁所以歷來咧，香港都係一個即係。所謂的陰反，如果用以前的皇 帝陰反 陰反人家要捉你的， 是 到共產黨執政了，喂，後來同即最早期啊，最早期同毛澤東鬥嗰個叫張國圖啊， 係， 亦都係創黨成員之一啊。佢同毛澤東視為勁敵嚟嘅， 係政敵啊， 勁敵啊，真係好勁啊。咁到最後咧，佢都走咗嚟香港啊嘛，曾經一到時候走咗去台灣，咁不過咧後來翻嚟。一直到1968年先走噶嘛，嚇、啊、嗱，咁所以咧，到後來唔好講六四啦，六四更加多國內嘅人士咧嚟香港，就作為一個安全嘅跳板。咁而家大家你可以睇到喎，佢連呢個異見人士稍稍有啲咁多生存空間嘅形尺之地咧，佢都唔俾你喎，係嘛？咁呢個就只能夠講係唔係真係你一執政之後？就角色互換啦。以前你係被壓迫者，而家你係壓迫者喎，嚇。咁所以去到呢個歷史簡單重複咧，我成日講咧就係話中國嘅政治制度個根本問題唔解決啦。就呢一類嘅歷史悲劇，嚇，跟住就有好多太監宦官，每一個朝代都會係不斷出現。咁所以我哋點解？不斷去爭取真正的政治改革、真普選，就是這樣解啦嘛。好啦，我正話講到佢用封建嗰種思維去管治，但係咧，中國而家畢竟咧已經係同世界啦開始嚇，即係個接軌咧已經唔可以分得清噶啦。你嚟中有我，我嚟中有你噶。咁於是咧就係、是、同美國你話貿易戰爭或者啊鬥爭，咁佢。將香港嚟做戰場，嗱，去到呢個位嘅時候咧，如果你話簡單地去睇，啊，民族從民族角度嚟講，從國家角度嚟講，咁我都話在一般嘅情況之下咧，我都覺得美國有啲好霸道噶，係嘛？因為佢一霸獨大啊嘛，係嘛？咁但係而家問題，我最討厭、最憎，我亦都經常指出嘅就係，你如果去國際鬥爭個層面嚟講咧。我不一概否定你現在的做法，但是你最壞的一件事就是你對外理智，即是有些務實的，對內是強慢的嘛，現在你是用錢、用利益來去買怕美國，然後等美國呢在香港、啊、或者在民主問題上面呢就是少些出聲，於是你就關門打孩子嘛，你最壞就是這些嘛，是不是？如果你是能夠跟老百姓和更加多人順應到大家的要求，喂，大家如果在這些方面是心悦誠服，大家又覺得自己都是逐步逐步呢是可以扮演當家作主的角色的，喂，人家不會那麼憎你的、哦、現在問題呢，你看看以前蔣介石不是說安內必須、就是這個讓外必須要安內，那你不是關門打仔，你現在不是一樣、你如果係咁嘅嚟講，人點服你啫？咁好你而家話好多人話勾結外國勢力咁樣，好多人即刻問啊！喂，當年中國共產黨點起家㗎？更加受共產國際領導噶嘛？ 啊，仲有啊，揾啲美國記者嚟啊，包括斯諾啊，同、你老毛寫傳啊，唉、哎！嗱， 咁所以我咪話呢互換角色，你而家咧就覺得哇，呢啲個個通翻賣國啊等等。 接受外國記者訪問都話勾結外國勢力， 咁你呢啲咪矯枉過正咯，係咪？ 你話惡安法 呢啲咪攬炒咯？ 既往不咎啊嘛！七月一日之前，而家點會既往不咎啊？乜都挖翻出嚟講啊！ 因為佢為咗鞏固個權力咧，佢以前講咗嗰啲咩嘢咧，而家係可以為今我所用嚟解讀噶。我成日講唔係為我所用啊，為今我所用，為我呢一刻嘅政治需要嚟解讀。港府的官員咧，咪就喺呢啲問題上邊咧，繼續踩車寶咯，係嘛？咁如果係咁嚟講咧，我覺得咧，今時今日嘅民間嘅力量咧，唔再好似以前咁噶啦。 係 嚇，咁當然咧，大家都會覺得係困難嘅，我亦都唔會否定呢啲困難。 啊，第一， 只不過係話係唔會好似以前咁樣無所抗衡。即係以前我都話你咁高壓力嘅元朝啊，咁高壓力啊，乜嘢信息都 cut 曬你嘅嚇。到最後，大家都會諗到用月餅嚟傳遞信息啊嘛。 燒 到今時今日，我真係唔信佢一下嚇搞掂所謂好多越嚟越多傳統傳媒咁樣。你一壓之下，我成日講噶啦，即係話， 接管曬啦。 我好多 其實基本上除咗蘋果日報之外，接管曬。 我已經好多年前我已經講噶啦，講乜咧？而家大家叫 Bill Water。我好多年前我已經，你睇翻我以前啲書啊，我已經講取一個取啊，隨擊水淺，查咧， 係 跟住隨退水流咯，係嘛？咁而家大家都話 be water 啦咁樣，咁我開始咧，我而家仲覺得即係我已經又寫個文章嘅就話，你當我花瘋又好，你當我即係呢個係壞鬼文人書生又好啫，我話 you are water, I am air。 OK， 係 啊 ，I'm air， 因為空氣無處不在， 係 同埋空氣咧，佢唔可以殺空氣噶嘛，佢自己都需要空氣噶嘛，係嘛？而空氣裏邊咧有氧氣啦 ，oxygen 啦，有其他嘅 nitrogen 啦，有其他嗰啲咩氮氣啊等等，嗰啲係有害嘅。氧氣係有益嘅，不過唔係純氧，純氧咧又太多又死人嘅， 啊好容易著火啊。 嗱，咁所以我就話咧，就話而家大家咪可以用呢、這、一個you are water and air， 咁然之後大家扮演唔同嘅角色。咁如果佢係同空氣打仗，到最後一定係打到個筋疲力盡噶嘛，係嘛？咁呢個唔係我發明喎，當年共產黨都話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敵住我要，敵疲我打啦。咁、啊、我從來唔會係鬥爭嗰種風格嚟嘅喎。 阿夫子呢度都要問你，啊、有啲乜嘢燃眉之急啊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令到中共而家要一步一步嗱、啊，今日再其實咧，你將呢、這個三權分立呢樣嘢出嚟咧，似有咧將香港釜底抽薪之勢。OK， 釜底抽薪，香港咧係賴以為生、就係、是、有三權分立。OK， 儘管我認為呢個三權分立係做得唔完整嘅 ，OK， 佢有行政主導呢樣嘢，咁、出嚟，我真係好想知道中共而家面對乜嘢燃眉之急，佢、搞到咧係直情係自殘嘅方式， 有咩燃眉之急啊嘛， 有咩燃眉之急？ 我可以話係自己製造出嚟嘅，自己燒緊自己眼 眉。因為一樣一樣嘢，根本七二一 唔係外來嘅， 係 完全唔係外來。不是人民造成，真的也都未必是自己黨內造成，很可能是自己那種恐懼造成。你說大家現在還有什麼力量會挑戰到習近平眼前、軍隊由他控制、又通過修憲，武警由他控制、經濟權李克強現在真正總理嗎？ 係，嗱呢個陣間去討論。喂，仲有啊，你講少一樣嘢啊，叫法政系統，即係特務同埋公安系統 控制曬。而家係冇人會挑戰到習近平噶啦，咁何來恐懼咧？恐懼可能係來自自己咯， 哇， 係嘛？ 琴日睇得恐怖片多， 唔知。嗱，總之咧，我嘅形容就係話，如果佢放開啲，佢應該對自己好有信心。如果唔係咧，咁你冇任何個風吹草動。你都會變成十級颱風嘅喎，係咪啊？嗱咁所以你就問我有咩燃眉之急喎？我 係啊， 係自己燃嘅嘛，關人咩事啫？係嘛？ 哦， 好啦，正因為咁嘅時候咧，我哋可以再睇下，如果你係自己創造咗一個危機，你又唔識駕馭嘅話咧，你呢個危機咧係會自己 到到最後係燒翻自己嘅喎。譬如好似你話啊，乜嘢嘢都控制咁樣，有啲人覺得話嗱，我會支持你嘅，但你過曬龍，跟住覺得咧，我都會反你嘅。嗱，大家有冇發覺而家國內嘅公安系統嘅中層啊，係經常喐緊嘅。大家有冇發覺中紀委嗰個嘅書記趙樂際？喂，去咗邊啊？ 喂，好耐冇聽 過。好耐冇有啊，有出現喺疫情嘅時候咧，就出現係七個常委一起出現。哦，原來佢坐喺後邊，就係嗰個啫，冇單獨個新聞出現過。而而家中紀委個權力咧，國內自己公開噶啦。你見嗱，點解話公開？大家睇到咧，你見佢新聞，佢而家講緊嗰個紀委或者監察，經常出現嗰個叫楊曉道。你睇下，你 search 一下楊曉道個曝光率同趙樂際嘅曝光率，你一眼就睇到噶啦。呢啲唔使我講噶啦，係嘛？嗱，咁所以大家你可以睇到嗰、那個從最高的權力沒人挑戰到，可能他要最高權力的執行者，譬如軍頭、公檢法的頭頭，喂，現在 全部跟習近平的關係很好的、用國內的官場術語，即是各個實質，這個就是用利益換忠誠、有利益我當然對你忠誠啦，但是大家有沒有發覺中層那些來說是經常要換的、兩大原因就是因為下面很多人湧上來是要拍即係排住隊，喂，唔係淨係你哋幾個坐曬㗎，咁所以下邊一大批人湧上嚟，最緊要係中層裏邊咧，經常係換㗎嘛，咁連即係騰空騰出好多位置俾下面湧上嚟嗰班人啊嘛，如果唔係大家冇希望嘅，咁覺得 即係冇官聲， 點係冇官聲啦？佢點會同你賣命啫？係嘛？第二，佢一定係要咁樣喺中層裏邊去 rotate， 即係話換，然之後先至可以體現到。你的權力來源是來源於我啊嘛， 我有權升你， 嗱呢啲咪權 有權炒你， 呢咪權謀咯，呢咪封建王朝嗰個管治模式咯， 但係咁啊，夫子咁樣可以製造敵人嘅喎。 咁佢覺得你一反我，我咪搏你咯。嗱呢一種嘅做法咧，就美國睇得好清楚啦。所以美國佢覺得你中國即係唔影響到佢個霸權地位嘅時候，美國歷來咧都唔關心中國或者其他國家嘅民主自由嘅，呢個係好現實嘅問題。咁但係如果你中國嗰個發展到最後係影響咗美國嗰個嘅霸權或者佢嘅利益嘅時候嚟講， 安全啦、 啊，佢自己本身就會做嘢噶啦嘛。嗱、大家留意住嚇，最近啊，以前一個官員龍永圖。以前負責經貿官員中國復關等等啊嚇，咁佢亦都係曾經公開鬧過香港記者㗎，但係佢嗰陣時係好激氣。咁但係佢最近咧係有一個講話係非常好睇啊，嚇裏邊講乜咧就係講點解人哋針對中國。咁佢其中一個觀點就話中國係咪趌個頭出嚟趌得早個頭啦？嗱呢啲觀點咧，最近國內係出咗嚟噶，而且由前官員佢已經唔怕噶，公開咗噶啦呢個 嚇。阿夫子，嗱、我又唔係好明喎、理論上咧乜都鏟曬噶咯，如果集係一尊嘅話， 千祈要用動態嚟睇中國。 係。 而家你話體制內冇人公開挑戰到習近平，啱嘅。但係大家咧開始會有啲湧動啊，其中大家有冇發覺有兩股力量？一股咧就係、是、紅二代、紅三代，係係啦。你見蔡霞 啊，係啊，蔡霞 嗰啲啊嘛，任志強啊， 話你係咁，任志強就踎咗監，蔡霞 咩啫？因為已經咩噶啦？因為佢哋點解會咁反彈呢？就係、是、因為佢哋認為自己父輩同祖輩嗰種努力、嗰種打江山，而家係俾現階段嘅執政者係破壞緊啊嘛。嚇、你而家係嘥緊以前嗰啲嘅。即係創業，而家俾你好似敗家咁敗咗， 敗家敗曬，消耗曬啦。 好啦，第二種覺得好不滿嘅，就係、是、當年開放改革嘅時候，嗰啲官員係真係做咗好多嘢，咁然之後先有今日咁嘅日子啊嘛。咁結果而家嗰個政策又係令到當年嗰個嘅努力咧係毀於一旦喎、你話嗰啲人咧係咪滿牢騷滿腹啊？雖然佢唔可以係凝聚起嚟咧，係去反而家嘅政策，但係中國好多時候就量變到質變噶嘛，係嘛？咁所以我就話啦，而家咧大家要調快分割法，睇到中國處於一個咩嘅狀態，係冇人挑戰到習近平， 但我真的很想 的。不是等於它是不可挑戰的。 但我又想問了、OK, 理論上、即以中共呢這麼嚴密的保安制度、這麼對傳媒的絕對控制，怎麼會這些文章出到街呢？是不是有人陽奉陰違？ 不是的，大家真的要了解現在中國那個的形態。你說大一統是一個宏觀的， 是 他是大一統成 日聽聞 大家長、 被人拘捕、 我覺得大家是這些是很普遍的、但是不是等於一粒聲都出不到。我經常說國民黨壓共產黨的時候就壓得緊嘢，但是為什麼共產黨慢慢慢慢在那時候會出現了這麼多東西？當時一些真是中間民主派的人士是支持共產黨的、你看周韜粉、那裡那一批是都是這樣的、我說為什麼會得呢？就是因為他作為一個弱者，當時是共產黨的弱者嘛、弱者是最聰明的，強者才是最蠢的嘛，他以為什麼東西弄掉了，現在就是角色調換咯。所以大家看到他是牢牢控制，但是大家不要即是忽略了，千即是我經常說大家不要用句號來看問題、你現在用現在、大家看到這麼困難、死了永遠停在這個階段，不是的、只要你告訴自己你是用逗號來看問題，就一定是下一步會怎麼做，很多人就自己會想的了、共產黨當年就是這樣慢慢慢慢他有他的方法，因為他那時候 是一個弱者，是代表了一些民眾的聲音、所以歷史是循環的嘛，大家真的不要固定一個地點、這個圓圈你不知道哪個起點哪個終點的、那就自己去找咯，所以我經常都覺得 我不懂做生意，我只不過是看見這些這情況，我從來不會是灰心，所以我就只有不斷輸出信心咯。 好，阿夫子，在節休息之前呢，我就講一樣嘢。有位紅二代叫陳平，大家以前陽光衛視的阿頭啦，肥肥地啊，就是飛鹿軍裝嘅，咁佢係紅二代嚟嘅。喺今年即係三月尾咧，佢宣稱 OK， 有朋友咧就託佢學轉載一篇文章，在網上轉載一篇文章，咁叫做咧立刻召開緊急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習近平去留問題。呢篇文章咧，大家在網上是可以找到的，都講得幾精彩嘅，就數習近平做錯啲乜嘢，做錯啲乜嘢。咁其中咧，佢提到咧，香港嘅繁榮啊緊要，還是中央嘅權威緊要啊？呢個問題，佢話。呢篇文章反映咗咧，好多人話好多紅二代嘅諗法，即係話咧喺中共內部咧，其實並唔係好似我哋外人所睇，係非常之團結，非常之咧個個姓黨，個個姓習 ，not true， 所以佢成日知道嗌你要忠於個黨。咁大家可以去網上揾呢篇文章嚟睇下。咁啊，我哋呢度休息一陣先。不過就提一提咧，就係、有位聽眾叫做有位觀眾叫做 Connie Ma。那次呢我不是專得不是鬧你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自此之後呢你就不看我節目，如果你聽到我說你就回覆你就是在看我節目的 Quanny Mark 等你覆、OK? 我們的轉數快是6809941 6809941，最重要是Patreon，打多一次出來、好，我們休息一會。